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有幸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中文博士黄怒波先生，我是主持人刘思佳。今天呢，黄先生还携带着他的一部新作《虚无与开花》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新作有一个副标题啊，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我觉得是不是很多朋友一看这个书名《虚无与开花》，哎，有点感兴趣啊，虽然不太懂，但一看副标题《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有点晕了，看不懂了。所以我们请出黄怒波先生，咱们就先从这本书的题目开始说起吧，因为这是您的大作啊，我也拜读了，但是说实话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要在节目当中请教。请出黄先生，您好。 思佳你好，谢谢广大听众好。那么也不好意思，这个谈不到请教。那么作为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尤其是他文学博士，我的老师是谢敏先生，指导教师是我们的原来系中程晓明老师。那么作为他们的学生来说呢，我今天也很开心，我这个终于在北京大出版出版了我的学术著作，叫《虚无与开花》。它的副题叫《中国当代诗歌现在重构》。那么这本书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个我是另外一个身份，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那么我当年从工宣部下海做企业，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呢，有的叫九二派，有的叫这个下海的人吧。那么亲眼看到了这个民族就是3000年未有大变局的到来。那么从当年我们那么一穷二白，一直到今天我们要成为经济强国第一第二的强国，我们是今生的经历者。这个作为企业家的身份呢，我们是在这个身在其中，我们感受到了国家的强大的过程，民族复兴的过程，也感受到了我们成长的过程。但反过来又做一个诗人或文学博士，从精神气质上我们也看到了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这个民族不仅仅是收获了经济上的成果，我们不是一个经济动物，而是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文明古国。在文化复兴上，我们的时代跟时代也是同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从这个虚无，就是虚无主义当中，就是过去我们什么都不存在，什么也不承认，到这个开花，我们到了变成经济强国。在这个意义当中，我们是中国当代诗歌它表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方面我做了一个梳理。当然我先说结论，结论要中国的当代诗歌是跟中国的现代化共同诞生，也是共同同步的，而且起了一个积极的相向而行的一个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中国的当代诗歌也好，就跟习总书记最近在两代会文代座谈会上的指示也好，作为文化大国未来是可期待的。 其实我觉得黄先生刚才在阐述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就让我们对这本书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或者说在看之前就会有一个新的期待。因为我之前和黄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我们共同录制过一次节目，我一开始真是没有说特别把它当成一个学术著作来看，但是后来我得承认，这确实是一本非常专业的文学诗歌方面的学术著作。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黄先生，您是怎么去定义自己的？因为我们过去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啊，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 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说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似乎总是一个搭建舞台的，而经济才是主角。那您本人呢，既是诗人作家，又是一位企业家，那您觉得您算是儒商呢，还是说会经商的一个诗人呢？哪个是更重要的？ 当然了，这个用美国这个社会学家的一个丹尼尔贝尔，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当中一书说，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出现主要是靠两个人，一个是企业家，企业家就是时代的新人，另外一个艺术家，他主要针对当时的这个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这个新人呢，是这个被我用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出现了企业家这个称号，以前没有。这个就社会新人。这个社会新人意味什么呢？就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一条是把社会的对企业家精神大门打开了。就是我们摸池子过河是什么？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从无到有，从不知道到知道，试错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有意思，所以在只有在中国才能有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西方他的企业家从也是训练出来的，诗人就是很少能会有中国这样的现象。但恰恰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一大批在中央机关或者国家机关的这些人，他是文化人、知识人，看到了社会迸发出来的活力，勇于下海投身市场经济当中。就这一代人， 您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以后也、对，我们以后也不会有了。但这一代人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天下感很强，就有社会责任。但不光挣钱，那在这个意义上呢，就说你也可以说我是企业家，也可以说我是诗人，而且还可以说我是学者。在这个意义上，这一代人有他丰富的一面，但是他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在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大条件下才出现这样。所以像我们这样的怪物来说呢，他可能恰恰的这个，我老是问这个身份，我就说我们是一群怪物，大家都不理解你们到底是谁呀。但我说这就是时代的伟大，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就给了任何人的无限的机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倒觉得我们从企业做完了，我们又可以回到精神层面来回顾我们的在改革开放当中在第一线的精神历程，来呈现给社会。反过来，我们希望我们社会更完善，不光物质富裕，我们的精神财富也要增加。那么我们也有责任分析我们中国当代诗歌的文化的资产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它到底有什么贡献，贡献在哪里。这本书就是完成这个任务。 您解释的特别清楚，这让我们每一个没能赶上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潮流的这波人啊，我不能说没赶上，但是那会儿我们太小啊，也想当弄潮儿他不行啊，而且自己各方面的这个积累也不够。所以啊，虽然您自称为怪物，但我想心中肯定是对这个伟大的时代以及自己能够抓住机遇所有所做的这个选择，其实是充满了深深的自豪感的。其实我也能够感觉到，在这本《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当中，黄先生在分析各个文本的时候，在阐述个人的这些心得的时候，我觉得其中也充满着一种使命感以及一种自豪感。我不知道我读的这个感受对不对啊？而且这其中您选取的一些文本，在我这个对诗歌算是一个门外汉的人看起来也特别的新鲜，可能因为我一直没有这样留意过啊，但是在您的书中读到了啊，没想到我们的现代诗歌当中还曾经出现过这么多新鲜有活力的说法。那过一会儿我们在节目中有可能会把这些特别有意思的部分拎出来啊，再让黄先生来一一阐释。虚无与开花里，您是不是带着一种对中国诗歌、对中国现代文化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的那种自豪感呢？ 那是一开始呢，我也很吃惊，因为这个梳理完以后，我就发现一个重大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当代诗歌也好，小说也好， 真的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它起了启蒙的作用。这个启蒙的作用就是说，我们在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所以呢，他当然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我们去哪里，我们要民族复兴，我们要摆脱百年来的我们的这个耻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进行到我们的精神的这个财富领域的创作。那么当然从80年朦胧诗开始，它其实就有很大的一个疑问。这个疑问不是消极的，是对抗虚无主义的。什么叫虚无主义呢？虚无主义按尼采的说法，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价值体系的崩溃。他就我什么都不信了，我除了钱什么都不信。在这样的话呢，整个社会的道德的就败坏。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里用了2/3的篇幅在批判虚无主义，批判一个叫施蒂纳的这个人。这个施蒂纳这个人是当时他提了一个观点，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哪怕一个很低层的妓女也比1000个、100个什么道德学术的人要强。这个观点是虚无，他只要我存在什么都行。马克思就批判他，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种虚无主义是价值体系崩溃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挽救的最后的一个弊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的虚无主义批判。但是呢，这个8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也产生好多疑惑，就是我们很多觉得我们过去的一个价值观是对不对，那么未来的价值观在哪里？那么我们这要回到民族，我们的文化传统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上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些朦胧诗就提出来了，这个在一个没有英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这句话体现在哪？要一个尊严。那么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就是给一个民族人的尊严的一个开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很吃惊，我说哇，我们的当代诗歌那么了不起。所以诗人是一个什么呢？他很敏感的人，他说不出来，他感觉到时代，也感觉到未来了，但是他用隐喻的方式把他对世界的感受说出来了。那当你读到以后，你的心一紧或你眼睛要流热泪的时候，说明他的张力撞击到你了，你找到共同点，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产生了。 有关大雁塔啊，其实这首诗是被我特别标记出来的，也是您在这本书中特别作为一个文本来分析的。当您说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都存在啊，英雄可能离开了啊，但我们做一个人有人的尊严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首诗。我先读一下。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寒冬的这首诗啊，这首诗我不知道为什么看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因为我也曾经去过大雁塔，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看似平淡的这个语言当中，似乎有对生活的某种深刻的观察。当然他这里边除了观察之外，可能还有他的想象思考等等。您能说一说您就是选择这些诗，然后把他们作为文本放在您的这本虚无与开花啊，这本学术性著作当中去进行分析的时候，他们是否也有某些地方会打动了你？或者说您在进行这本书的创作的时候，是否也有一些 在此前未曾想到或未曾发现的一些事情进入了您的视野呢？ 首先表示啊，这个思佳老师朗诵的太棒了，这个让我这个也很感人，进了文本当中了。 嗯， 那么当然韩东的这首诗呢确实写的非常好，他这个用了隐喻，那么大雁塔是一个象征，象征了一种的高度，那么但是他用诗的隐喻说，对，是对过去的拨乱反正，就对那种所谓的那种英雄主义的时代他提出疑问。那么我们究竟能够做英雄吗？还是我们实在做一个人？这回到我刚才主题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让我们做人的尊严的一个开始。当你每个人切切实实感受到时代进步，你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你有你自己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就像我不做中宣部的干部，我出来下海，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你也能做。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自由和自在，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当然他这个情绪很大一个情绪是对海德格尔一个呼应，就是存在的问题，忘在。就我们现在的就是当时的很迷茫，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了，新的未来能不能到来，我们当时真的不知道。我经过那个年代，我也是个年代的人。所以这首诗用很伤感的一个东西，用虚无主义的口吻提出来对过去的质疑和对未来向往做一个人的一个这个期待。所以在这首意义上，这个诗在中国的当代精神史上它是会留下来的。那么当然了，我们以后知道了，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每个人踏踏实做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代就非常非常真实了。那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幸福，这就是时代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当代诗歌它完成了最早的发问启蒙的一个作用。所以韩东这首诗的真正的诗歌的魅力是藏在这里。 嗯，每一个读到这个诗的人都会想到这么多吗？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如果啊，对诗歌真正感兴趣的人，或者你曾经被现代诗当中的有一些隐喻打动了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看看《虚无与开花》这本书，至少对我是非常有启发的。虽然我觉得也挺烧脑的啊，因为这需要对整个的历史背景啊，以及对这个语言文学这个方面的拿捏都还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我对诗歌实在是一个门外汉啊，但即便如此，我仍然会被您这本书中的主题所吸引。因为这里边还说到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大家都富裕了啊，可能大家的审美、趣味、生活追求都和改革开放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在有一个时代，大家可能都是穿一样的衣服，梳一样的发型，即使是颜色不同，但无非就是那几个颜色，灰色的、绿色的、深蓝色的等等。但现在的生活是五颜六色的，在此之上已经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当中，如何去抓取人的注意力，这似乎是成为了现在的经济和有一些这个文化产品的共同的追求吧。所以呢就是变成了奇特搞怪。我觉得好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诗意的审美越来越远了呢？所以我才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被这个书中的一些诸如有关大雁塔这样的非常质朴的这种语言啊，充满了哲思的一些语言所打动。好像在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东西是没法吸引人的眼球的，也没有人真正的有时间去思考，注意力被无限的分散。不知道黄先生有没有注意到，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我在诗里边特别分析批判过，比如说镜像社会，比如说这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是从术语上说吧，这也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影响。那么美国西方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文化的一个霸权，它把它的文化作为它的一个普世的一个真理，那么要推广到全世界。但是它的 文化当中很大的一个危机就虚无主义。尼采就批判过，他说我现在非常担心200年来一个幽灵一直在，就是虚无主义。他说这个是对人类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么现在你也看到了，从西方社会来说，整个社会的对立这么强烈，实际上从术语上说，这个危机就真的到来了。为什么？所有的人群就谁也不信，这就是这个后道德主义或者道德多元化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但这些东西呢，它市场经济的一个特质，现代性的一个特质。那么一样，我们中国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毕竟市场经济。那么同时我们是向全世界开放，西方的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我们。正面的有它传统的，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方的传统的文化，这个文学也很棒，我们人从小就看着长大的。负面的更多，就是它日常生活审美化，什么意思？越来越低俗，越来越解构，然后每个人都是个性的，说我不信，什么都不信，这是尼采担心的，马克思担心的虚无主义的体系的一个崩溃的问题。有的人说他这吃饱了喝足了，有人发呆，他说哎呦，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其实这是虚无，虚无就是哲学的一个本真，就是追问生命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这是哲学的本源，虚无。这个时候你的心灵就已经进化了，因为你在考虑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但虚无主义不是，虚无主义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日常生活就出现很多问题，碎片化。这个比如诗歌越写越脏，下半生比诗歌越写越自我，不承担叙述大时代的责任，丧失了大时代叙述集体叙述能力，还有丧失了个人的叙事能力，这是当代诗歌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在现代化改革开放当中，我们马上要面临解决的精神危机、文化危机问题，就是虚无主义体系。所以我看最近我这两天很关注文代会、作代会，尤其习总书记这个主题演讲非常精彩，实际就提到文学要反映大时代，但是我们的文学现在丧失这个责任了，全是碎片化，跟时代没关系。所以你就看为什么你现在越看又觉得这个整天就觉得这个悲悲惨惨，或者说都写得很低下很脏，或者说很个人叙事化，比如说再开个玩笑，屎尿屎都出来了，这就典型的这个典型的当代诗歌已经走向了这个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是我这本诗集里边要批判的。他就不再承担80年代朦胧诗以来到90年代承担的社会审美责任了，也丧失这个能力，这是最大的问题，跟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我们经济大国的文化气质它不相符，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回到我们的母语怀抱，回到我们古典诗歌，关心现实，关心民生，这些传统当中来反映一个大时代的精神面貌。 其实要说到这个关心现实，关心生活，关心百姓的疾苦，大概每个人头脑当中最先浮现出来的可能是上学的时候都学过的白居易的卖炭翁，杜甫的兵车行等等等等。但 是 在当代是否还能够出现这样伟大的诗人呢？我们先提出这个问题啊，这是节目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刚才呢是我对北大中文博士黄怒波先生的专访的上半段。黄怒波先生的新作《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谢冕推荐，说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梳理中国当代诗歌的文化精神，梳理其内在的精神危机与建构，厘清其发展与蜕变的思想脉络，可谓意义重大，立足高远，显示了清晰而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建设性高度。到底这本书中表达了怎样的观点？这本书又对我们现代和未来的生活做了哪些评价和预判呢？在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回来

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是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本节目呢，我们拿出来一期节目的时间，对北大中文博士黄怒波先生进行专访。我是主持人刘思佳。黄先生呢，今天也携带着他的新作《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这本书做客我们的节目。本书呢，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实，虽然这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啊，而且这个从名字到两位大家的推荐语啊，我觉得都挺难懂的，但是实际上黄老师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是让我们觉得妙趣横生，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诗歌和时代、诗歌和人生啊之间会有着这么密切的联系。对很多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都不知道现代的生活还能够以诗的语言来表达吗？现代的生活还能够给诗以空间吗？其实在说到空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是不是生活方式会给每一个人他的创作打上一些烙印。假如我们所有碎片化的时间都被短视频或与此类似的这个东西刷手机啊，逛那些电商网站填满了的话，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留给头脑，留给想象，然后去把它变成诗呢？问问黄怒波先生，有请。 那么当代的人一个特点是焦虑，那么这个抑郁症你看，那么这让我很有感受。我们变成快变经济第一大国了，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么高，我们人均住房这么高，生活比以前，比我小时候就是天上了。那么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长大了我有钱，万一大堆苹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那是真的，现在年轻他不知道那个时候的饥寒交迫的一种感觉。那么但现在大家为什么还焦虑不满足呢？这就是精神危机。那么如果我们回头看我们80年代的诗歌，那么焦虑，他的焦虑是为一个民族怎么能够奋起赶上这个世界民族复兴的焦虑，是对过去的那一切的痛心悔恨的焦虑的话，那是叫时代责任感。现在的诗歌不承担这个责任，为什么？我们太富了。富的以至于我们天天抱怨，我们天天觉得为什么最富那个人不是我，为什么最好我天天能够非常自由，可以不上班，我反正钱就够。但这个就是不是我们一个中国的问题，这是现代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要回到诗歌。你没有诗歌的一个岁月，你这个民族灵魂是空的。所以你看这个，从孔子说这个不讲诗的话不亦为语，就是不能不读诗，你不能来上这个讲堂，不能谈话。亚里士多德特别看重人类，他叫诗学。为什么？就诗歌构建人的灵魂的底层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意识到时代真的有病有问题了，就是我们太物欲化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我们要回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了，新的科技出来，尤其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可能带来更大的冲击。就是这个时代的审美的模式变了，我们过去只能靠小说审美，靠诗歌审美，我们别的模式没有。但现在随时随地任何方式都可以让你审美，这个审美和审丑都是共同进行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时代它应该注意它的一个文化的危机的问题，就不能变得我们什么都不信，我们总得向往美好吧，向往干净吧。诗歌跟哲学一样，它荡涤人的心灵的。当你刚才读韩东的那首诗的时候，其实我也好久没读了，我的心也被震动。为什么？它就心灵在进化，它让你思考人生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爬上去又下来，我看到了什么，我什么得到了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的财富开始积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确实存在这个现代性的问题，精神绝对发物质绝对发达，但是人们的生活碎片化，而且人们每个人选择自己的道德方式。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可能呢，我们要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诗学当，不一定这种诗歌了，但回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来。我是北京大学创立训练理事长，我给学生们经常讲的话，第一，北京大学创业训练不培养经济动物，我们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这个完整的人需要培养什么动物？一个是创业技巧，一个生存的能力，最关键的你还要读无用之书，培养你的精神这个财富。什么叫无用之书呢？就大家不再看的传统的这个经典小说哲学著作都不看了。所以在这个大家，你看网络文学为什么那么盛行呢？网络文学不是不好，但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一种精神鸦片，它被一种虚幻的生活，脱离了现实的生活所迷恋了，你向往它，但那个东西你达不到的，你就像搭个梯子够月亮，那个梯子假的，你根本够不着。你还得老老实实回到现实主义当中，看到我们生活的痛和苦，最后你才能知道，哇，你原来生在一个福窝里。那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承担着一个拯救整个民族的心灵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坚信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这个时代大家还是需要诗歌的，需要无用之书的。 但是我在听黄先生刚才说这些的时候，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这些可能不光是诗人，当然您同时是一位企业家啊，我觉得在这方面您可能能做的事情会更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个生活环境当中的这个方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读韩东的那首有关大雁塔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有那种画面感啊，我似乎能够感觉到在西安的这个阳光下，可能是午后的阳光下，然后呢有一个人他就斜斜的靠在这个大雁塔有一层的这个围栏旁边啊，就是看着其他的游人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实际上在那个片刻他的内心是很闲的，他就是一个观察者。但是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还能有这种氛围，或者是还有这种心情去做这种观察者呢？是不是有的人总是在不停的翻手机啊，有一会儿我也得看看微信啊，我也得看看又出了什么消息的推送了，以及呢其实就是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会有灯箱广告啊，就是我说就是你进地库去取个车，你可能一路上从电梯到地库的这个地上你都能够看到无数的广告在分散你的注意力。所以人的思维它本来就是一种飘逸四散的，这是人的大脑决定的啊。然后在这样的时代又不停的有人跳出来分散你的注意力，我这个诗歌我好不容易再有一点诗意，然后迅速就被打断了迅速就被分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把它说成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工程都毫不为过，能不能让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噪声要消失一点，这样才能留给每一个人让身心整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空间，也包括有让诗歌生长的这样的土壤，这可能会让整个社会都不再那样嘈杂和焦虑吧。不知道黄先生怎么看？ 你刚提的非常好，就是他要做一个现代性工程，文化工程。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最近文旦会座谈会习总书记提出来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另这个意义上也要看到我们当代诗歌的缺失，他丧失的责任。就你当你当代诗歌越写越脏，越写越低下，越来越零碎鸡零狗碎的时候，屎尿诗也都出来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人跟诗歌就离得远了。 对， 觉得你这个诗它这个不叫诗歌呀。所以这个当代诗歌的审美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诗歌丧失了审美的责任，媚俗了。所以这本书最大的意义，虚无与开花，就在于重新梳理，告诉就想找出来我们当代诗歌在下一步从哪个方面突破。就您刚才讲的非常好，现代性文化工程，就我们要让一个民族的文化重新回来，不光是在精神动物做这个经济上发展的很大的， 大国，民族复兴的什么含义？就真正的民族文化回来了，我们很自信，很强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当代诗歌确实现在存在很大很大的缺陷，也不能光怪这个读者碎片化、低俗化，而是我们诗人丧失了责任，我们文化丧失了责任。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要回到你说的，要作为国家党和国家来做一个现代化的文化，或者叫抢救工程吧，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抢救回来，让我们自己有自信，不再走向一个这个虚无化。所以您刚才讲的对，大家所有的注意力被现代社会吸引走了，这个电视啊、广告啊，尤其像手机啊，你以后不打开看信息你就焦虑，为什么？你已经被这个时代绑架了，你被一个碎片化的时代、物欲化的时代完全绑架了，你被它绑架以后你是无法控制的，无法自控的，在这个时候你就焦虑，你焦虑的整夜整夜睡不着，你也说不出来，你钱再多你也不觉得安全，为什么？因为你精神当中丧失了一种支柱的东西，定力东西。你比如我来说，我当然从经济上不说了，我登过山，看过那么多的死亡，我就知道哦，人活着很珍贵。珍贵在哪？珍贵你向死而生，就是说你活着不要简单为了吃喝玩乐，你应该每天不浪费时间，你要去创造。为什么？因为你会死，你躺在山上你就死了。我登山每一次看了昨天跟我聊天的人，前天我点过头的人，后来就躺在那儿，我得从他的冻僵的尸体旁边走过去，很震撼，很震撼。我那时候意识到，哦，原来我也会死。你走到山顶下来，你就想到了，哦，人生不过如此，是向死而生，是什么意思呢？你在山上想，山下那些狗狗碎碎的、鸡零狗碎的东西太可笑了。人生命太短了，那你为什么不能争先恐后的干些事情呢？所以你懂得了向死而生的时候，你下山以后你就知道，哦，你的生命不是鸡零狗碎，你要创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文学负有责任，对生命的审美责任，但现在丧失了。所以我们歌颂都是鸡零狗碎的，我们写都是鸡零狗碎，写的是这些东西，那你想对整个社会的灵魂的塑造产生了副作用。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也到了时候该整理一下刚才你讲的现代性文化工程，特别棒。也许我们叫现代性文化抢救工程，讲究什么？我们的文学要回到现实主义来。这个现实主义是什么呢？回到这个大时代来。我们大时代这么精彩，这么剧烈，这么了不起，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个当中看到我们的幸福呢？我们为什么局限关起门来，我的房子比别人少了一平米，我的车比别人少了10万，就关这些东西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要回到现实主义，给大家还是要有期待，来进行心灵的一种净化，这是我想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嗯， 听您说了也深受启发，我想您是一位登山者，登山者除了可能会见到一些常人所见不到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死亡这种事儿通常都是被隐藏起来的，对不对？我们是看不到的，它都是医学化的，在医院里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它是在一个闭环的空间里，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它是见不到的，因而也就不会想。所以呢，当我们比如说参加了人家的葬礼啊，回来在想人生苦短的时候，其实心里说的是自己还来日方长，从来不会真正的把这个生命的时间啊当成一回事儿。但同时我想您作为一位登山者，您其实是有大量的时间是和自己在一起的，所谓的孤独实际上就是自己和自己相处。我觉得这种深度的体验，包括感官的体验和对自己体能体力的这种了解，以及和自然环境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我想您肯定会体验到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即使是在市郊的大自然当中所无法体验，从来没有感受到那种真正的寂静。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 一种诗意的土壤。所以我觉得您成为一个诗人啊，或者说诗人去登山，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恰如其分的。但对普通人来说，从哪一方面做起啊，能够让他们能更深刻的去感受到生命本身的美好呢？我觉得现代人嘛，他其实存在一个欲望管理的问题。大家总是会认为什么样的日子会最好，怎么样我才能幸福呢？就是明天比今天更好啊，后天比明天更好，永远就是更好更好。而更好对他们来说有一个简单的词，一种含义，就是说在物质上更丰富更多啊，更舒适等等。但是我觉得生命是无常的啊，从宇宙的道理来说，没有人会保证你明天就一定比今天好。那假如明天没有今天好，你就不能感受到幸福了吗？你就不能感受到生命的价值了吗？所有的这一切可能其实都是应该在诗意的土壤和在诗歌当中去探讨和思考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些在未来能不能实现，未来能不能还有像过去像您这本书里所说的那种有趣的人，我觉得这些都仰赖有趣的人。黄先生肯定是个有趣的人啊，因为生活经历也非常丰富。但如果没有有趣的人的话，肯定也没有办法创造出这些有趣的产品，包括文化产品，包括诗歌。您怎么看现代人的这个欲望管理呢？ 你刚才这个思佳老师，您这个非常非常的睿智，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有趣的人。因为什么呢？现在的人大多太无趣了，就是家长里短，你这个很比较世俗，我不说不好啊，但是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看别人看明天，但很少有人往后看。我解决自己最好的办法，我一看，哎呦，我在做梦，我说我小时候所有的梦想没有像今天这么辉煌，那想都没想过能来北京天安门呢。想都没想过。但是我们恰恰这些人没经历过这些，他只往前看。所以我们做企业的人想，当年下海的就是骑着自行车呀，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企业。但你现在你想，你怎么不承担社会责任呢？你是个幸运儿，你有那么多的财富，所以你就意识到这个财富社会一个时代给予你的。在这个意义上，你不能变成一个枯燥的人，变成个经济动物，或者说为富不仁。你一定要做个有趣的人。这个有趣的人是什么呢？哎，他懂得社会，懂得给别人让路，懂得向别人点头，也懂得把财散出去。最关键的，你懂得塑造自己一个灵魂。就最后我可能做了一番企业，也可能成功跟失败，但是对这个时代我是感激的。为什么？因为我每天创造，它给了我一个平台。你这么想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你就会满足了，你就是个有趣的人了。你这个话讲得太好了。现在这个社会的无趣人太多太多了，有趣人太少太少。但是我也坚信，就我们的这个 Z 时代，就是00后这个时代，这个目前的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要相信他们。这个中华民族几千年呢，你看我们文化的断层也仅仅那么几十年，但是文化都没有断。我们现代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开端是什么时候？100年前。100年前最先的这个新文化运动发起是什么？就是诗歌新诗，就北大开始，从文化开始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坚信我们会很快的在文化复兴回归上，回到母语怀抱，找到我们自己一条路。当然这个路不是古板的，你非得回到北岛时代也不行，回到蒙中书也不行，但让诗歌再回来，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诗歌大国，而且我们要坚信我们的下一代后一代的人，他是在有民族的基因在里边。但是无论如何，你刚才提到的现代性文化工程这个责任提到议事日程上，我们要整个社会引起警惕。最好的抗抑郁的药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信，不是药。否则这个民族可以做世界第一强国了，都有病了， 真的呢成了东亚病夫了，那你说这个复兴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文化母语的怀抱，所以还是要相信诗歌。当然从诗人来说，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现实主义的土壤上来，不要再自怨自哀的这样的做鸡零狗碎的这种诗歌了。尤其就我刚才讲的那些诗歌，你就这个诗歌文本就跟大众没关系了。当你没关系的时候，这些诗歌文学文本没关系，一个民族它丧失了精神审美的一个镜子和能力的时候，这个挺可怕的。所以在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工程当中，文化工程一定要放在同等的重量上。 曾经有一个阶段，大家是为了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都在关注下一代的身体健康啊，比如说我们摄入的蛋白质是多少。那我觉得现在啊，当这个体格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可能要关注一下我们心灵每天到底能够摄入多少心灵所需要的营养成分。这当然也就是黄先生在这个书中反复曾经提到的。我其实看这个书我才知道啊，在我们改革开放年代活跃着的诗坛上的这些诗人啊，他们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我刚才在说有趣的人的时候，我脑子当中就浮现出黄先生您这本《虚无与开花》第100页写到的一段话，我也在这儿稍微读一下。撒谎的人把声势造得再大也是撒谎，我自诩理解人性，因此对于任何写作策略和出名策略我都不会认真计较。但如果某些人比如于坚，我从未否定过他的诗歌，但他自己努力与这个接轨与那个接轨，却不允许别人接个轨。比如伊莎，骂了许多人，却在自己的《伊莎这个鬼》一书中收了大半本别人吹捧自己的文章。比如徐江，我曾对他说，你骂我10年我不还嘴，10年以后我骂你你也别还嘴怎么样，所以在此我将他一笔带过。再比如谢有顺，再比如说沈浩波，如果这些人认死了自己的策略，被自己的策略捆住了手脚，那我要说他们真够笨的。我真不愿意点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这是帮他们出名。如果他们对我不心存感激，我会在将来把这篇小文章收入我某本小册子时删掉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少一个出名的机会。这是西川说的话。我觉得他太有意思了，这是一个有趣的人啊。您在书中评价他说这个怨恨深重这一段话一个也不放过，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他曾经也说过，让他们怨恨去吧，我也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不原谅，那是鲁迅先生。这西川也有点 这个其实有一个背景，这个倒是不是个人的怨恨。 对， 因为在80年代出现过诗歌大争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样的争论。但这个争论有个大背景，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它的文化回归也开始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大家争论起来到底什么写作方式更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方式，你应该这么看。在这个当中大家怨恨深重，这个怨恨不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的光明磊落啊，直接写出来，这不是很磊落吗？ 是。那么西川呢，这个怨恨有点小家子气了，但我把它放进来，主要放在时代背景。你看那个时代大家多么热火朝天呢，没有鸡零狗碎的为家里家长里短的打架，而是为一个时代诗歌怎么写作打架，蛮好的。这个时代再没有了。现在谁也不打架，为什么呢？每个人都忙着个人的名利了，这个是个文化危机到来了。所以你刚把这话读出来挺好的，这个也回到那个时代。但我讲的背景，这个西川的怨恨呢是一个时代的怨恨，是希望那个你看到了，大家都希望我们怎么向未来，我们的写作方式哪种更好，这个是非常积极的一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怀念80年代。 对，其实我刚才选出来这一段话，也是因为我其实在看书的过程当中看到这儿我就笑了。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啊。时代和活跃在这个时代舞台上的这些角色们，每一个都是生机勃勃。 而现在如果要想同样啊产生出这些充满着生命力的作品，那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作品的生产者，每一个灵魂也都是元气满满，也就是刚才啊黄东波先生一直在说的，可能我们需要以诗歌来反哺这个时代，然后呢需要在时代当中生产出更多有益于这个时代的发展，有益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这一种文化作品。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起来的这本书，黄东波先生的《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的重构》，说一说诗歌到底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塑造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让黄先生再用一句话啊来总结一下您这本书中的观点，以及您希望我们的听众了解到的您的观点。 当然了，我说也想说的很多，但一句话就说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要有伟大的文学，有伟大的诗人。那么这个时代不是不可回来的，因为我们确实创造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奇迹，所以我们的文学要有信心，要赶上时代的这个车。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们从大众的审美的这个责任上，我认为诗歌写作者文学是有责任的。我们到现在某种意义上还不算称职，我们一定要努力起来，给大众真正提供一个审美的这么一个文本和模式。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相信未来。 一方面我们内心有迫切的愿望，希望通过诗歌文化推动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有充分的耐心，可能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上这条道路。非常感谢黄东波先生接受我们节目的专访，我是刘思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哎，老白，这2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北京时间1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